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37集， 江峰愣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赶紧把人让进来。旧友重逢，江峰原本是又惊又喜的，可听见对方的开场竟然是不痛不痒的这么一句，从哪儿开始说好呢？一肚子的愤懑不爽腾的就往头顶钻，简直就要呼之欲出。你姓甚名谁？为什么拿假身份骗我？怎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又为什么会突然回来？那些乱七八糟的线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前前后后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江峰已经快被这些问题给憋炸了，可眼前这混蛋居然还一脸淡定地琢磨着该从哪儿开始说。 从哪儿都能说好吗？ Robert 指了指江峰桌上一直不停震动的手机。 不用接吗？ 江峰也没看来电是谁，没好气地按了两下侧钮，直接拒掉。 别岔开话题。 他皱着眉，张口就问了对方一个终极哲学问题。 你到底是谁？ 你可以叫我 Robert。 江峰简直想把手机直接甩他脸上去。 这他妈根本就是他在游戏里的网名。 江峰想问的明明是对方的身份，而这句完全不负责任的回答简直和我是 Lily, 我是 Lucy, 我是 Jessie 一样毫无诚意。代号而已，算什么名字？连火车票都买不了。 R 也可以，扬州就常叫我 R。 不提扬州这名字还好，一提起来江峰心里的火气更大了。叫了大半年的扬州，谁成想根本就不是眼前这位。江峰一时间憋不过劲儿来，听见扬州俩字儿，第一反应还是对面这位自称 Robert 的老熟人，随后脑海中才浮现出那个身材瘦小的白衣少年形象。接下来什么同居、同伙、合谋之类的关键词就纷涌而至，搅得他脑壳直疼。江峰呼了口气，索性直截了当地问了， 你和那扬州到底什么关系？ 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别扭，怎么听着好像他被绿了似的。 Robert 倒没在意， 简单点说，算朋友吧，互相比较了解那种。 这个答案虽然和江峰预计的差不多，可是他心里还是隐隐不太舒服，脸一沉继续追问。 那你干嘛要用他的身份？ 接到远程指令的 Robert 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硬盘，隔空丢给江峰。 不如你先看看这个，里面说不定有你要找的答案。 江峰抬手准确无误地接住，莫名觉得这硬盘有点眼熟。 是你留在出租屋里的那个？ 江峰翻来覆去地辨认一遍硬盘外观。 我记得有密码吧？ 你亲自看过了？ 江峰刚想说是，却立刻想起上次在出租屋时只是无恙替他看过，算不上亲自。于是掀开桌上的笔记本盖子，正准备插上硬盘。 等一下， Robert 突然叫住了他。 啊？ 你连 WiFi 了吗？ 应该是自动连的吧。 江峰又特意将鼠标挪到屏幕右下角确认。 连了。 把网断掉。 而另一头，通过 Robert 实时观察现场情况的扬州几乎是大喊出声。 你想死吗？ 只可惜这声音化成的电子指令只有 Robert 接受得到，而他对面的江峰已经手快照做，切断了笔记本和整栋大楼连接的网络。 这意味着扬州再也无法借助 WiFi 信号侵入江峰电脑拿到硬盘里的数据了。十几里外，扬州坐在自己房间简直气急败坏，他恨不得把眼前的电脑给砸了，可他还是忍住了，因为这除了让他再损失一台电脑之外没有任何用处。啊，经过长期的训练强化，只要是电量充足，就算是没有扬州的实时操纵，也能自如地应对大事小情。相反，如果切断了联系，这家伙保不齐和江峰讲出什么鬼话来。扬州追悔莫及，觉得就不该让二再去联系江峰。原本带着二离开出租屋那会儿，他就下定决心了，要彻底与江峰断绝联系。直到几天前，对方不知怎么的找到他电话号码，突然打了过来，熟悉的声线里还带着点紧张无措。不得不承认，他有点动摇了。再加上后来得知一直无法破解的硬盘是用江峰的生物信息加密的，扬州终于决定还是得和对方见上一面。给自己的理由是，就算不把话说清楚，也至少得把硬盘解开。那么究竟是该他自己还是二与江峰直接交涉呢？这是个两难的选择。一方面，根据二之前的运行日志，这个混蛋无时无刻不在向江峰暗示自己是个 AI， 真正的扬州另有其人。好在小江总神经大条，始终没有察觉。扬州不希望暴露二的仿生人身份，毕竟他还在实验阶段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而且他也不想让江峰觉得自己像个偷窥狂似的，始终躲在屏幕后面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。另一方面，扬州若是自己出面，又不知该如何向江峰解释。他向来不善与人交际，实在是没有阿那番能说会道的本事。斟酌再三，他还是选择让阿完成这次任务，在保证不泄露身份的情况下，让江峰解开硬盘密码，并且通过网络将数据自动回传。而与此同时，为了防控风险，扬州也进一步增强了对二的控制等级，让对方可以随时接收并执行开发者指令，且扬州能够在二即将失控时远程终止程序，强行熄火。尽管他从前很少会这么做，因为在扬州看来，训练二的最好方式是让他根据自身运算结果自主地应对问题，而不是依赖开发者的不时指挥。更何况在与人交往这件事上，扬州自问未必会做出比二更正确的决定。回到小江总那边，江峰按照 Robert 的指示，将拇指放在硬盘侧方的指纹识别器上，与此同时硬盘运转，笔记本摄像头自动启动，面部扫描认证完毕。然而正当他要点击查看硬盘内容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敲响了。 江总，江总！ 屋外声音急促，江峰不明所以起身过去开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翻。